好欢迎大家嚟到 Form Otter Channel， 黐线错嘢添，唔好意思啊。嗱，今个礼拜咧就讲下一啲游戏，因为虽然话 Otter Channel 乜嘢都讲啊，但其实游戏我哋因为成日错唔齐脚，所以今日请咗两位嘉宾嚟就讲下第三次超级机械人大战二 set 持续篇。嘉宾自己介绍下先。 我系哈利， 咁我叫关关或者弯弯啊。 咁你两位都想问下两位第三次二 set 持续篇打咗第几周目？ 三周目， 三周， 我系二周目，仲争两晚，因为琴晚打到五点钟，终于完成咗 if 嘅路线啦。嗱，今次其嗱出面最初出咗时只系出咗头日四十八小时啦，就有人批评佢嗰个系统唔掂嘅，你觉得点先？以系统嘅 话，小队嗰度可能组队冇乜弹性，但系同埋但系最终玩落都 OK 嘅，即系有难度嘅。咁同埋啲真係玩到后半有啲 boss 几人打嘅，尤其是嗰关神与恶魔嗰度三大势力嗰度真係 OK 人玩嘅，咁最终都觉得可以嘅呢、這个。 又系另改嗰种。 我有改嘅，有改有改。 咁我嘅话呢，我睇法呢就係、是、咁、啊、当初上手呢，如果玩过二 set 一或者二 set 二嘅人呢，一定係玩呢个系统㗎。包括埋 Alpha 3, 都系唔惯嘅呢个系统。就算包 括 Alpha 3嗰个系统。 唔同嘅。 唔同完全唔同。但系一定系唔惯嘅。但系呢玩落呢觉得越玩就系越顺手。呢个系统由当初啱啱接触玩头十个人关系直情俾负分，又跟住渐渐系有好感嘅。但系唯一要谈就系、是、个小队系统唔好要我每关再编一次啲强制出击，唔好跟住又系呢、這个位置太嘥时间㗎。 呢、这个问题呢，佢入佢唔似前以前Alpha 四人组或者系二 set 一只三人组呢，因为佢多咗编制，所以佢会有一个 setting 俾预设咗系乜嘢配乜嘢组合。但系今次就冇咗呢个safe 系统，你冇得话全喺边队用边队 safe， 即系储埋一 pair 嘅。 通常 setting 系啦，通常呢一有啲队分出嚟呢，我哋会教自用编排，自用编排唔好烦。但 系 自用编排， 即系一个最大编队制最大问题就系、是，即系其实好花时间去编一个队嗰个嘅，因为你组合唔同咧，有唔同嘅效果。 佢通常固定嘅，但系我有啲唔中意就系佢个编队系自用编队功能几恶下嘅，即系例如话我只艾玛，本来我谂住换佢索林格斯咧，如果用自用编队咧，佢强制换翻做 Mark Two， 又即刻配先配嘅，咁变成咗就你系如果你懒嘅话咧，你系唔会。要啲可以換機嘅人會換機嘅，你真係揸翻 Mark Two 算啦。 default 咯， 其實仲有個方法比較簡嘅方法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就係佢將佢永久眼板嘅永久坐眼板嘅機咧，直接將佢向個小隊裏面刪除咗佢啦。即係好似以前咁啫嘛，都係佢而家嗰啲永久眼板嘅機，咁啊佢係將佢塞落下邊啫嘛。 係啊，佢主要係主力嘅擺上面啲二三線啊，啲萬年三軍呢啲就擺下面。 係啊， 即係嗱。讲万年三军啦，以前 Alpha 就系、是、将三机，即系应该咁讲就 Alpha 四机啦。佢、其实最主要原因就系你嘅作品基数爆棚。如果你唔用四机嘅话，你系塞唔晒咁多嘅机落去。咁去到二 set 一咧就三部机，但二 set 二佢本身佢系要就第二次咧佢要就翻收嚟机嗰个画面啊，佢变咗系两机，咁出现咗所谓我叫做咩十 order 系统啦。其实即系简单佢就俾你赚钱啊，或者用呢样机赚钱啊，升嘅机数。个系统你觉得点咧？你觉得？ 好多余咯，即系似系将啲用唔到嘅人系塞入去个一，即系重新再赚翻，即系用佢揿。 冇嘥咗佢， 系冇嘥咗佢。 即系用都用啦，即系叫做，即系系咯，即系反正摆喺度咯，即系俾佢做啲嘢。 咁啊，俾佢，譬如揿下升下 F 啊，赚下钱啊，但系其实都好似可有可无咁样咯。 咁、即系如果对于想想养全队嘅人嚟讲，都 养唔养到啊？嗰、那个因为嗰个系屋企养好慢， 养就养唔到噶。但系如果 但系即系起码唔会坐喺度，即系一板坐喺度就乜都冇咁样咯。起码最得 我唯一一个方，我有啲厉害嘅，我只海撒位系因为呢个方法竟然可以俾佢升到，我系唔从来我系。本来我只海撒位谂住佢，我冇办法令到佢由成个第一周末佢一只击就我都攞唔到咧，结果。一次失手机，我依家只机就数，我冇讲乜，成日好似冇 save 喎，阿 Sir 啦，俾只你机咗，阿 Sir 慢慢升下，跟住升到廿几啦都。 即系零击最数，但系就升到。 我特登唔练佢，系我谂零击最数噶嘛，因为我连最难练嘅 Mikolo 我都练到成三十几个击最数练到佢。因为最麻烦嗱，讲到啲击最数啲机有一个特别，有啲驾驶员咧，佢系驾驶员，但佢唔会出现十波打里面嘅，就系Aquarian 嗰班， 创胜嗰班， 系咯。即系你 Mikolo 啊，山茶花嘅， 我都可以换嘅。 小仓维嘅，小仓维咯，我有个 friend 系夹硬用个老师开手加减俾佢，跟住入去打反击，都要夹硬拱个击着数击Ace出嚟，要睇 Ace Pong。 我系谷咗花茶香菜嗰、那个 Jessica 先 Jessica， 然后谷个山茶花。小仓维冇理佢先，而家系谷，而家就好似系谷紧啦。Max 唔使谷 ，Max 已经 A 市啦。Max 因为佢翻嚟就已经 Max 噶啦，佢已经有。 我自己系反而冇乜特别，一周冇乜特别练过嘅，咁最终啲击碎数唔到，咁到第二、第三周我都冇练，但系后屘发觉系原来阿 Mikolo 系基本上冇升过嘅，咁就系特登俾佢坐步机再反击，但系佢系仲要冇屙攻击咧，开头嗰时 好难练噶 ，Mikolo 呢样嘢要揾个老手帮手啊， 佢好难。因为佢嗱，今次咧，佢新系统咧就系佢嗰个tap 系统啦。 其实甚至近似 OG 嗰个系 统。唔似， 真系完全全新系统嚟嗰度。 嗱 ，tap 系统咧，佢最恶就系佢嗰个，只要 KO 咗一队咧，就可以有 double 行动，二回行动。 One step 系啦，配合全 team 人一开始就有加一，再加埋 Ace 同埋如果有个特别嘅 pass 可以每次加再加一嘅话咧。是可以一部机旧年咧系可以练成廿几卅只嘅，呢个咧系真系攞嚟练击最数做嘅方法就系一路扣到七七八八，然后攞两练击最数嗰部机，年一年二年三年四，就好似当年SC Generation 咁样咧，无限练音部，系可以随时我最高纪录好似练到阿卡连部红莲系练到干咗依嘢先焗住停低，好似 KO 咗成廿几卅只，好黐线，呢个系统系我一破坏平衡系属于呢个最严重。 但系呢个系统嘅呢个后期齐 pass 有翻咁上嘅 A 市，佢有翻咁上大，同埋有翻咁上资源嘅，所以砌过呢个 combo 出嚟噶嘛。咁我觉得就唔算破坏平衡嘅，因为佢依机战不嬲，只玩个后半段都冇平衡可言嘅。 尤其系佢主要系因为除咗OG 佢仲会比较注重喺系统平衡方面，机战好老实嘅。有平衡已经系偷笑 嘅，唔系 有巴沙拉就冇平衡 嘅， 系 咯， 都 哇巴沙拉先恐怖啊！一当一有有啲右怪兽巴沙拉咧，佢嗰佢哇我连咁我几开心啊！佢后一 巴尔又杀手嚟噶嘛？ 系啊巴尔但喺热版咧有一版米卡奇咧被影咧，咪叫成堆巴沙拉出嚟嘅， 一棍枪晒， 跟住我将巴沙拉掟出去，即刻成喺佢个阵容挖咗个窿出嚟，几鬼夸张啊！ 上集二 set 二个嘢系咁啦，你巴尔又杀手嚟，始终都系。 不 过巴沙拉咧出咁多次机战咧，好明显见过嘅制作群咧，呢个我真系入直前数噶啦。之前系对佢系情有独钟嘅，次次出嚟嗰个神棍嚟嘅。如果话 Alpha 三啊，你如果唔计原创角色啊，即系唔计古华嘅，我开名都唔怕嘅。系啊，唔计古华嘅，要我揀一个主角咧，一定系揀巴沙拉。 佢系好恶，应该不过佢好在就咩？佢针对性嘅，即系如果佢冇巴塞拉或者系冇啲原生种嗰啲咁嘅特殊力人咧，你就好鸡肋啦。佢因为佢本喺tap 系统里面咧。佢系冇可能会出到二回行动嘅。 其实有噶， 有噶。 装咗 SP 55个 pass 之后咧，佢系可以移动，咁基本上都系后面都系先升气嘅，跟住热血放咩全部加气嘅，跟住再 hit 系阿威行多次，再做多次同样动作，跟住全部我方机体全部系升就起码83气以上，跟住全部就冲晒过去噶。 嗱，仲有一个就系今次佢个 tap 系有三个四个功能啦，一个就二回行动啦，一个就补 SP 嘅，另一个就系二 set chips， 即系攞嚟净系攞嚟派 max 一个其 PP， 唔系二 set PP 加二咯，二 set chips 攞二 set chips 加补咯，二 set chips 系今集另一个算系新功能，因为佢今次用一个独立嘅系统嚟买 max， 啲 max 其中几个都系几恶嘅， 啲咁嘅次元军火，啲咁嘅次元军火商人都唔知咩人嘅。 好恶，其中我用应该就系我觉得最叫变态就系嗰个气力加，即系tap 食加一嗰个咯，嗰个加咗之后你系可以出现咗就无限嘅练金宝，我哋跟尤其是对于 红莲啦，或者朱国基嗰啲有强大恶攻击，仲要以行动后屙嘅话咧，系可以一部机杀到你遍体鳞伤。有呢部好似今次有部机，我以为有屙就冇，就系温根 专登就杀， 削咗佢， 专根 削咗佢。佢以前有屙噶嘛？以前佢嘅 电波 坏炮 有。嗱，穿光有冇意见？我有少少讲。咁咧，大个字玩开机战嘅呢个无尽之华尔兹嘅，一玩过九啊几次嘅。咁次次嘅，嗰个即系会原著重现一次。佢又问嗰个绑架咗你嗱嘅人，呢、這个硬唔硬？跟住开炮开三炮，今次咧大家留意翻，今次开咗两炮，所以咧好明显见到，下次咧你嗱又要俾人绑架，到时开嘅三炮就俾咗屙你噶，睇住咧系咁噶。 三今次嗱讲到呢个就讲下啲剧情啦。今次真系跑晒康星，好似跑晒剧情啊，创星。Evan 跑晒好似 ，Evan 未跑晒， 仲争阿魅影嗰、那个魅影同埋阿不动嗰个关系未讲啫嘛。 讲咗啊，叫做， 因为不动好似仲未，佢真相好似呢集都未正式讲， 未正式讲嘅系有晒暗示噶，阿人渣贵有晒暗示噶。 佢呢度差，因为Evan 我记忆中就跑晒噶啦，因为连阿 Evan 未跑 ，Evan 未跑，你话 Evan 唔系 Evan，Evan 创胜 Evan 就跑晒噶啦，应该就因为佢冇嘢跑噶啦。跟住 Evan 就跑到去第 破 中间 中尾中后段 系啦，佢啊跑到阿 Suka 同埋阿真希波两个交换位啊嘛，跑到嗰段啫。有少少用话佢鸡肋又唔系，但系跑到有啲唔嗲唔吊。 唔系呢个位，我觉得情有可原。因为如果你而家问我点样谂咧，我估咧，我唔会入明仓数嘅，我全部入自前数嘅。我咁样讲自前啊，自前咧佢真系唔敢乱咁喐暗夜剧本嘅，因为 Alpha 嗰阵咧真系俾暗夜散过好友嘅，又相信。如果唔系阿寿司男长，即系前个男长，唔会 Alpha 三出翻嚟嘅。咁所以咧，我估佢今次二 set 三嘅都用。破个咪去完，我估佢唔会入 Q 嘅。 Q 其实系好夹，好难用。我都想知喺呢个剧本里面好点塞落去。 啊冇， 塞唔到啊。 唔系啊，经历过今次之后咧，我相信佢知道有心写，佢点会写到出嚟？因为今次个剧本我系好惊啊，系靓得好惊啊！之前谂住系好似之前二 set 二第一集嘅前篇咁嘅，谂住佢真系求影期咁样过咗去嘅。勾油油嘅，但系一玩咧，尤其是玩到最后嗰卅关咧，完全系个剧本个张力咧，我谂系同嗰阵 M S 啊或者二色一有一比。 嗱，咁我立到正职再讲剧本啦，头先因为而家讲个剧本啦，主要就嗱今次咧剧本我最初我其实对二色系列个剧本我几有信心嘅，因为始终佢系呢个叫做佢哋嘅主力系列啦。相比起其实 之后一个大系列咯， 因为有好多出面啲玩家赞过 3DS 之前嗰只机战嗰只系咩名 ？US 嗰只咧，佢有啲人话佢剧本好，但我觉得剧本系玩过龙嘅，系有时玩到叫做咧，有时咧你要好细心去留意，唔系嘅话你会俾乱晒大龙嘅剧本系。至于佢系至于 US 剧本 US 个系统有咪几大问题，阵间有机会再讲啦。即系反映今日个机战所能锁埋佢嘅。今次咧喺剧本上面佢预咗两集，加埋起码预咗两分一前后篇，加埋超过百二版一条线啊，单百二版定有噶啦， 单线百二版啦。 咁你今集时肉篇都六十咯， 系咯， 六十一楼就六十一楼次， 即系 六十啦， 六十啦。我 系 净系 因为六十一，佢又嗰一版系 event 版嚟嘅，其实电视 event 版。 我唔当系个，我当一关嚟嘅嗰关。 唔到关嚟嘅 event 咁我六十版，咁我当两条，咁你前后篇加埋，你冇你百二版咪 S S 都要。 你玩三次先玩晒， 即系佢唔，因为你唔可能超过七十版嘅，七十版嘅话咧，当年 MX 啊 Impact 百二关， 百二关系玩到喊。 单路线百二关。 咁个设计上会咩咯？比较即系好慢咯，星星火啊成嗰啲。 唔系太长啦，你会变咗系。好痛苦啊！你玩 通常咧，你都一定有十人关咧，要经历翻以前嘅。即系我假比喻，经翻嘅事在嘅。佢如果嗰啲冇剧情嘅关咧，又要灌水咧，点样搞咧？二即二好明显嘅，次元收大战， 系啊， 你想唔想过呢啲生活啊？大家都唔想过噶， 斋打乜都冇意思。 因为以前 Impact 系本身系将手提机Windows One 嗰个版本三部曲塞埋落一只 game 六八页， 两只 啊嘛，塞埋落去一个，结果又出现咗就系。你玩嘅都见唔到家乡啊！ 真门 game、真门 game 同埋真门 game， 但一系飞影，一系黄毛。 另一个咧，另一个问题，另一个又系好痛苦，就系之前V 出嗰只机战 Neo， 佢系一摆三四次增援，增援到你觉得系好水泛嘅，即系你会系磨咗你嗰、那个接捞点已经慢噶啦，佢就不断增援你，增援到你觉得烦嘅。 拖到节奏拖好慢。 一般嚟讲咧， 咁而家香噶啦嘛，其实 基战增援咧，一次起两次你好多个噶，三次你已经系觉得，即系除非好特别嘅版数，唔系三次你会觉得烦嘅。 呢、這个因为 EO 佢要NEO 咧，佢要强调翻你要。唔可以俾一出击啲弹数够你打到唔系，要用翻佢本身嗰阵新创，佢可以俾你翻入战硬换人出击，佢要强调翻呢个玩法，先至会咁样增援金币。个真系好痛苦嘅，尤其是最后嗰十人关咧，你每关四五次增援，有时嗰班邪龙族咧又口甲咧，又口血咧，跟住又可以击退咧，又包围咧，根本上系痛苦，根本上系耗人嚟嘅。但系如果你睇翻原著，嗰班邪龙兵真系有咁硬坚噶。 但系好痛苦，就系、是、你会觉得你就我宁愿你就系、是、你预期你增援四次，不过变咗两版，每版增援两次，咁咧大家会好啲，起码你会个口啊。但如果一版增援四次，你会觉得黐线嘅大佬，人都癫。 呢啲好明显就系佢本身只 game 又想拖长嚟做，但系佢本身又冇咁嘅剧情咯。 嗯，但今次佢本身一嚟咧，佢真系时间多，所以佢发现到有啲就系捉料到，觉得。哇，使唔使去到咁尽啊 ？Full Metal Panel， 真系你连啲唔知乜嘢翻埋落去，好简单就系、是、地上最强后宫嗰版又当一版，跟住佢嗰条另一度就系捉嗰个兽人痴汉嗰又一版、嗯，哇，你咁都挖到两版啊？ 三版， 跟住咧喺军事基地度表玩实战玩模拟战又一版，呢啲喺原作你唔觉得系？根本唔系战斗嘅，你可以一版 呢啲灌水位嚟噶嘛？ 但好嘢喎，我因为佢咁塞落去嘅话就好睇啦。啲前半头嗰十版咧，差唔多咧，中介嘅正常运作系成为咗做故事嘅主线咁滞。你睇佢啲正常运作嘅 嗰个，咁系咪啱啱第十版到十三版嗰、那个分支嗰、那个？ 十七啊！去到十七就三光齐，去到二十就新召宣战嘅呢、這个左右。 头嗰十几版其实你觉得系好悠闲嘅去到。 我但见佢啲宇宙线好似都几紧张，即系 Unicorn 啊，又红水色。 Unicorn 初出期应该讲头嗰十七至二十版咧，其实都系叫做热身嘅啫，未真系开 俾啲人出场咁 样。最张嚟 嘅，未真系开战嘅。嗰时大家叫做咩？喺半主叫做有啲骚动，但系未去到真系打仗嗰个阶段。临战作唔系临战添啊，系纯粹系叫做咩？有少少叫反，即系 你眼望我眼。 有少少 打斗咁都未开始嘅，即系点样？ 佢本身谂住技球员帮谂住系讲数嘅，跟住阿三倍速总帅出嚟话：，我系同你宣战嘅。 嗰时先开始真系 即系搞局嘅红水星啦，即系讲 系真应该咁讲，红水星出嚟嗰度系真系将呢嗰个古仔真系带入去真系集正题， 即系又系老梗嚟嘅，即系红水星马山一定去到后面一定变咗 今次第二好似先，今次应该系第三次跑逆下马反嘅路线。 Alpha 二跑嗰 第一嗱新机战跑一次，跟住 Alpha 第二次 Alpha 跑嘅空运战争跑一次，今次第三次。 哦，咁仲有 Impact 啦。 哦 ，Impact 都有啊 ，Impact 有 四次。跑过四次到啦， 其实都算多，系初代 Alpha 冇，唔系初代冇做过呢样嘢。 因为初代变咗斯洛哥拱阿古兹斯落去噶嘛， 即系加个俾推晒俾斯洛哥做咯。 而喺封印战争嗰场，即系 Alpha 二咧，嗰场咧系真正情况之下，有可能唔系阿马莎拱阿古兹斯落去，系拱咗个 月神二号， 月神二号，唔系嗰个好巨型嘅岛啊，嗰个巨型岛落去拱咗去啊嘛，因为嗰场佢沟埋咗， Alpha。 因为佢场系沟埋咗Cosmic Gundam 大结局嗰场战斗嘛， 系啊， 即系拱埋咗成个拱埋个岛落去嘅，喺个岛上打嘛，嗰场又系，系啊，佢系沟咗呢度嘅，今次系第四次，今次我觉得系玩得算系 好准噶，今次嘅今次之后嘅真系唔好再玩马反噶，我谂唔会有个剧本好过呢个噶，佢可以将马反阿马莎嗰啲咁嘅黑材料嗰啲负面形象全部拱晒俾正面传我。 因为有传到嘅关系可以。 今次喺Unicorn 玩到去小说版。 小说版尾二啊。 尾二。动画就玩到去第六集咯。即系讲到讲到都未去到添啊，打完达卡尔咋。 第五集组嘅。 啊，达卡尔咋。喺Unicorn， 即系佢Unicorn 一半嘅。 一半 啫。 去达卡尔咋嘛。 咯，从你水底咯。 从你从嘅井底度咋嘛玩到。其他都未去。佢都系好多未交代嘅，因为佢始终系留翻喺 预咗后半 天肉篇嘛，留喺 第七集先上。 一定系啦，一定有天肉噶啦。其实因为而家数咧，天肉 天玉个剧本其实好旧嘅，其实新剧本真系唔系好需要加好多嘢入去。 但系我就系天玉嗰阵间再讲啦，因为天玉我觉得系要加好，即系我要吹水预计篇嗰时候我估下要加咩啊？嗱，主力前半主力一定系Full Metal Panic 嘅，甚至系去到叫 V 主角咁滞，去到后半咧。Aquarian Evelyn 咧就占咗好重戏，好多戏都系佢带嘅，同埋今次咧，至于就系、是、大铁人系我印象先，大铁人又出大冇乜剧情嘅， 唔系 Big O 啊 ，Big O， 唔系 Big O，Big O 同唔系 Big O 系金田正太郎， 哦，大铁人，嗰个铁甲人， 铁甲人， 铁人廿八， 佢就有戏，佢系嗰啲有角色，但系喺我 记得两话咯，即系唔关重要咯， 冇印象啦，佢好薄弱噶，正太 牛够黑牛， 唔系今次佢第三次意识讲咗个 keyword 系太阳，太阳嘅话系符合翻《铁人廿八》个主题嘅，咁应该系有嘅意思喺里边嘅， 所以后嚟最后嗰班系用咪攞嚟对付黑洞咯。就用嗰个 event 啫嘛，嗰个系即系叫佢专用 event 嚟嘅，同埋佢打魔兽王子咯，系佢系多咗要，但系魔兽王子戏份唔系多嘛，所以好过冇嘅，好过以前咁，佢之前就系咯有角色冇剧情。 你而家唔知佢点样俾个魔兽王子俾个咩位去做噶，即系谂下之前未知道阿玛莎系特异剑之前，都怀疑过魔兽王子系特异剑嚟嘅。 搵特异剑游戏噶嘛，嗰、那个系大家估边个系咧？因为 魔兽王子系边个作品？ 宇宙魔王个仔 系啦， 天人廿八，个 boss 个仔 系啦。喺无线里面咧系冇死到嘅，因为就好似之前咁样，今次佢个古仔其实系预计，即系佢预计系当你系二七二里面走 正传正史 走正路线啫嘛， 正史 路线咩？ 因为皇帝会好收， 系啊， 好收 冇咗皇帝会好收呢条线。 唔系走二副路线啊嘛，二副路线冇皇帝老收噶嘛。 因为佢二世三有提到有皇帝老收呢样嘢，所以一定系正史嘅。 正史一定行正史。 得啊，好啊。嗱，你好似冇死到嘛佢，因为睇好佢呢个收钱冇死到。 但系尤菲美亚系冇出翻嚟噶， 死咗，即系走， 即系都系事实。 走路线，走史路线， 走正史。因为其实佢二世咁多集嚟讲咧，其实系全部走正史路线噶，接翻下一集。咁譬如嘅意识一嘅话呢，佢係正史路线好明显嘅，佢就集 SP 同你讲咗有啲咩角色係冇死㗎，正史係。譬如阿科係冇死㗎，佢 SP 同你讲咗，讲得好清楚㗎。咁佢个意识二嘅咁嘅都系接返正史路线个意识三㗎。其实好多位喺个就是即係好似剛先阿希讲嘅黄佑收个位就已经系。因为如果你行 if 路线合中国㗎嘛。咁本冇黄佑收样嘢㗎嘛。即黄佑我收个 keyword 呢，响头十几关已经出过系几次㗎。 即系佢走正，即系如果预计咁，佢即系天玉仙都可能正，都系走翻 正。佢一定系正史，正常系正史啦。 不过好老实嘅，阿詹啊呢角色其实有可有可冇嘅。 佢系属于啲怨念角色啦。 佢纯粹系俾阿要出下嘅怨念角色嚟嘅啫，嗰几个系。 佢都话嗰阵创胜播嗰阵都话，大家佢阿玉无死咗之后，都系求阿自然救翻佢啫。 呢个系作品，基本上机战好多都系咁样嘅啫。 喺翻山，喺借机会翻山。 即系马尔坦死唔死啊？ 大家都唔应该咁讲。大家期待嘅马尔坦嘅啫，喺鲜肉片里边，马尔坦咁， 你问马尔坦咁样，但九成救得翻嘅， 救得翻嘅， 九成救得翻。 呢个高 级，喂，反正就系救得嚟迪士尼会几惨咧，因为佢系后半部俾黑啲反派， 唔 系前半部佢影部，后半部俾反派， 变咗啲。 你就算今集嚟讲嘅，见到佢已经见到咁多大家侧边都有咁嘅 A 市咧，佢妒忌心咪出 Q 晒嚟嘅， 系啊，佢系啊，因为冇办法。喺呢个高A 市周街都系嘅年代，但后半月咧一个我今次有少意外，就系我估唔到 Big O 攞翻出嚟咯，其 实。啊，呢个真系要讲一讲，我都系玩到好后先，因为我自己本身系个 Big O 嘅超级粉丝嚟嘅，但我好多谢以色一咧，阿志贤俾我认识咗 Big O 呢个神作。 我哇，唔系但系去到 Big 以色二开始 ，Big O 可以越嚟越弱啦，而且一 Big O 系恶到系人肉，即系咩人人肉，唔系铁壁噶， 真系铁壁。 人肉坦克车嚟㗎啦，佢硬过嚟㗎。 剪过去㗎，剪过去㗎。 佢恶到系去二七二去削弱咗佢之冇咁恶咋嘛。以前佢好招 third impact 嗰啲啊，你觉得系咩 真系强而有力㗎，搞佢㗎。 虎王战车咁硬过去正佢一开同开个窿㗎，破坏强多。虎王战车嚟 㗎。不急不讲㗎，我嗰日玩好后期先发觉嘅，原来佢系将Big O 同创胜啊，响二世一做过嘅嘢咧，响二世系一模一样做过一次，啲互动系完全系一模一样，唔系似而系一模一样，即系真系要强调。如果两套嘢都有睇晒嘅 观众咧、玩家咧，应该系感受好深嘅。佢系用 Big O 同创胜个融合，带出咗成个意识系呢个神话嚟嘅。呢笔真系，即系呢一笔落笔点系真系好高好高嘅。 嗯，佢用得真好就，因为其实 Big O 喺第二色一其实上演一半嘅啫嘛，佢只系上演咗佢识系 Shark Season 嘅色。 其实系做晒咁滞噶啦，因为最后有谈判噶嘛。 但系第二佢今次将第二季开头动画第二季一开头嗰 幕真系好神，嗰幕真系好神，冇人估到啊！之前 系冇我咁啊，应该冇人估到你，你竟然将 Second Season 第一集里面其实攞翻出嚟 啊！系啊，佢系重新完完全全做嗰次，而二色一嘅表面主角作品一定系 Iga， 即系呢个加藤 CP 同埋呢个超重世纪，就系话嗰个外女嗰个背后个主作咧，就系创胜同碧屋，今次系一模一样，完全系一模一样。 嗱，另一个今次算系剧情占戏比较，嗱，等于讲咗啦，就去咗高达就今次净得 Ucon 啦。Seed 又今次真系完全冇剧情嘅， 解释啊？ 咁 Double O 咧，依家剧场版 Double O 剧场版喐都未喐啊，一毫子完全嘢冇讲过啊。 我谂住谂，我都系摆喺后边之肉， 系摆喺二季噶，预告讲咗噶。 Big O 佢因为Double O 佢系主打宇宙怪兽，佢都未出宇宙怪兽 嗰班 ELS 未出，但系预告讲咗出嚟嘅，所以应该你变咗天肉篇咧，唔惊 Double O 冇剧情，因为其实我之前嗰啲朋友数过嘅，你而家现有作品咧，其实你二色三嘅嘅剧情系几丰富嘅，即系天肉篇啊，以唔加作品为 已经唔系丰富， 已经好丰，喺个剧情量已经好庞大噶啦。 长 远 思就冇 呢个可以一阵间讲哦，嗰个应该可以讲好长时间嘅一拍。 因为佢将好多剧压喺后半，压去天肉编摆。即系例如话头先我讲 O 啦，基本上 O 系完全冇跑过剧情嘅。 U C 一半啦， 跟住 U C 跑一半， 跟住劲爆啦，劲爆个小说啦，起码有六七本啦嗰度。 跟住仲有边套先谂下？ 跟住呢个呀，大家都知噶啦，一定有噶，跟 Buster 二。 Gunbuster 唔知有冇 Gunbuster 一定有啊。 Gunbuster 一定有。佢今次其实已经系暗示咗咧，嗰种宇宙怪兽系Gunbuster 嗰种宇宙怪兽 ，Gunbuster 二嗰种变种宇宙怪兽嚟噶，而家系出咗嚟。 因为佢系啊，因为佢 暗示过 啊，已经喺 Gunbuster 一嘅剧情跑完咗啦。 系啊，呢个又要赞一赞。我之前都系冇谂过 Gunbuster 用个咁嘅形式参战咯。佢系漂流紧，打完神一号作战之后，阿 Rico 漂流翻地球嗰一万二千年，嗰个 Rico 俾人执翻咯。 咩？跟住夹翻创胜嘅故事咁样。 系啊， 一万二千年。 唔系咁一万二千年呢个 keyword 不够响机械人 fans 心目中都系一个大家。 有冇人知道点解系一万二千年？ 咩啫 keyword？ 一个魔法 keyword。 有冇人知道系点解一万二千年嘅？其实 一万二千年嘅话就真系，如果数到最求就真系因为金巴萨而起嘅。啊，何心系咪跟风啊？我要问佢先知啦。不过以佢个格局唔肯答啦。 嗱，咁佢其实又跑紧跑过啦。有啲系有算系有剧情，但系叫聊胜于无嘅，即系话装甲骑兵聊胜于无，即系算系有啲剧情好过冇。 嗯， 因为其实佢有机你又冇得换啦。角色你 差唔多啦，佢 TV 系咪跑晒？ 阿 Kiko 又 TV 版去晒噶， 系咯，即系剩翻 OVA 啫嘛。 阿 Kiko 又削气氛，削刀嘅，削唔系削气氛。Kiko 佢威能角， 威能啫， 威能 弱 化威能， 即系异能生存体唔再异能。 喂，其实我 二色一嘅 Kiko 系恶魔嚟噶。 因为其实如果以唔计机喺战斗人嘅咧，我觉得二色二又好，二色三又好咧，暂时嚟讲系嘥咗装甲骑兵呢套作品嘅个故事嚟讲系嘥咗嘅。 好似冇乱跑啊！ 喂，佢全部影响支线，因为其实咧，装甲骑兵佢本身TV 版主线最后 Wasteman 咧，即系贤者咧，个设定系好庞大、好神棍噶，但系佢真系轻描淡写咁样就收咗尾咯。 好似一话搞掂咗。 系啊。 第二， 但系佢真系一个超级神棍存在咯。咁系有冇啲之前有冇啲作品系可以做幕后黑手，操控个银河，你用个银河两边打仗，要打超过一百年，其实都系我话事嘅。系啊，其实唔止一百年，其实我话咗是四千年噶，我只系一部 computer 嘅啫。 佢系个 好威能咯，其实喺二个感觉上好似，反而好似六神睇嗰只后面嗰只。 啊，祖奥皇帝系祖奥皇帝系正义嘅，佢梗系威人啦。 今次我有冇印象就系、是、今次系虽然话就话原创，今次系一个前后篇啦，但今次最后系打反罗旋族。 我当系讲法王传说啊，最后 有冇以前有试过机战嘅最后最大试过打非原创首领？ Impact 啦，有泰坦三嗰只啦， 卡米啦， 坦皮丘系啊，系啊，系三嗰只。 算，跟住有，我系觉得意外嘅，因为通常我以为系着一定打啊，令个双子走鬼啊嘛，但叫双子走鬼系纯粹反而系之前打咗。 一个小物嚟嘅，而家系，而且一个我个路人角色系，我一开始睇佢唔起噶，但系今次亦都可以咁讲啊。 冇 Ivan 咁抢戏咯， 系啊，佢系俾足面天元咯，咁。咁我估上嗰啲国家天元啲金次待遇唔系咁好嗰啲玩家，估应该知足咯。因为真系三次噶咋，我即系由人手真系三次，系俾版权角色做最后 boss 嘅系三次，马沙一次，呢、這个 impact 嘅马反嘅隐藏号四一次，跟住就系头先讲嘅太阳三，加埋今次。如果你计埋新机械人大战隐藏号线嗰部原错版机飞奥跟咁，咁咪四次啦。 嗱，讲到呢度唞一唞先啦，咁阵间下一节我哋翻嚟就关讲下啲游戏性问题啦。